嗱，呢一個境界咧係點樣啊？係話我哋修呢個觀咧，係次第進入，次第而破憤怒。第一咧，入流亡初耳聞中入流亡所解咗凍結啊，而家咧係入所入記節動靜而上了然不生咧，就解咗靜結啊，再跟住入去咧啊，就係解呢個靜結動結靜結之後咧，就係根結啊，根結之後各記就次第而進，次第深入，次第破憤怒。咁海老法師話：心經裏邊話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一時頓破五蕴蕴皆空。點解呢部經係大乘經典啊？仲講次第而破咧？咁你哋有冇咁嘅懷疑咧？所謂次第而破就係初耳聞中入流夢所。啊，动忘咗呢个动结，然后咧动静所记所入记者动静而上了然不生，就次第二日忘咗呢个静结，解咗呢个静结，再一上一步咧，而时渐增闻所闻赠，呢、这个又解咗呢个根结啊。点解呢部经咁严顿法门啊，会有次第二日咧？咁老法师话。雖然是心經咧，係照見五蕴皆空，係一切去破，但係都有次序嘅咁。等於乜嘢咧？咁等於一支箭一射咁啊，射入去穿過好多層嘅，係咪啊？利嘅箭咧，不但穿過一塊板，穿過好多好多層板嘅，但係有冇次第咧？咁？有次第，虽然一次过射过好多层，但是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都有次序的。哦，譬如话我哋攞张好利嘅刀啊，我哋都一扎扎落呢个纸咧，一沓纸都可以俾你切断咗，系一次过同你切断咗。但有冇次第咧？咁有，先嗰张，后嗰张，后嗰张，一路落。即是说这部经修行啊，虽然是现修现证啊，是无次第，但是在无次第之中是讲次第。因此呢，我们现在呢是破五音呢，是分开几多种啊，分开五层来破。先破这个色音，就超这个劫族。后呢就進一步咧，就破呢個咩音啊？受音啊，超咩座？超呢個見座，一層一層破落去咧，最後先破到色音啊，超呢個明座啦。啊，因為觀音菩薩咧係不但破呢個凡夫嘅五音啊，而且係破呢個二乘同埋菩薩嘅五音。所以成法的法性的五音，因此叫做言破，言顿言破。这个言破第一次就是讲入流妄所，第二次就讲所入记籍。所入记籍这句说话呢，就是重复讲前面说入流妄所这句说话。因为菩萨最初于闻中善闻机闻自性，入了一心三观，照于一境三谛的理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直言不动了，不觉得有动相可得，那就是所入寂静，已经解了动结，然后归于这个寂静，寂静还有动结存在。而家咧，动静而上了然不生咧，就系观行嘅力啊，加深咗啊，加强咗之后咧，就明白咗呢个动相同埋静相两个都无性嘅，当体即空，不但动相不生啊， 正相亦不生，所以话动静异相了然不生。这个呢就是对外边的境界明暗通塞种种的十二种妄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眼所见的就是明暗咯，耳所闻的就是通和塞咯，甚至生是利和合咯，有十二种尘。我们现在对这些尘境是否放弃了，是否不执着，已经以它呢脱离了关系了。因此呢尘就是色嘛，是色音嘛，现在对个尘境都离开了，就可以破色音，破了色音呢就可以解这个净结，解这个净结之后呢就可以超这个劫座了。色音是什么叫做色音呢？以这个质外为义，即是有形相的，有体质的，是有障碍的，叫做色音。外界的明暗通塞种种的十二种有为的相呢，同埋我哋人的身体内边的五根啊，眼啦、耳啦、鼻啦、舌啦、身啦，都是有形相的，是属于色音。这个色音呢就成搞计众生的劫作，如果色音一破呢就可以超越搞计众生的劫作了。咁我哋而家再睇下喺呢度渐渐深啦。今日听日讲嘅都好深。乜嘢叫做动，乜嘢叫做静？动静异相了然不生嘛。乜嘢叫做动，乜嘢叫做静呢？咁凡夫以有声音为动，冇声音为静。因为我们有动静种种的有为相呢，所以就变成呢同居土的劫族。菩萨呢，公世音菩萨明白了动静种种的有为相是相对而有的，本无实体的。对动就讲静，对通就讲失，如果没有通就根本没有失，是相对的，本无实体。那于是就不生取舍，不生执着，所以就能够破凡夫的色音，超三界的劫座。修行修到这个时候，它的位置在哪里呢？是在观行位。我们记得嘛，修我们有六即法嘛，理即法、名字即法，然后怎样啊？共行即法、相似即法、凡正即法、究竟即法。咁而家咧修行，响呢个三摩地进入呢种境界咧，破咗色音嘅时候咧，就可以超呢个劫作，呢一个位置响共行位。咁啊，呢个讲凡夫吓，讲三乘啦，乾教三乘，即系话声闻缘觉菩萨。三乘以生死为动，以涅槃为静，因此见有动静就有方便土的劫作。观音菩萨明白生死即是涅槃，这些生死涅槃都是狂怒颠倒花相，不但生死是假的，涅槃都是假的，都是等于空花，一种相上有啫，根本性是没有的。因此他就能够破这个三乘的色音，超出方便土的劫作。他位置呢就在八相了，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呢就是等于阿罗汉所证的境界了。那别教菩萨又怎样呢？别教菩萨呢以空有二边为动，中道为静，所以应究见有动静异相可得呢，就有十部土的劫作。观音菩萨明白一切为心，动亦不是动，静亦不是静，非动即是非有，非静非空，即 就即空即有二边，就是中道，不是离开空有而有中道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能够破别教菩萨的声音，超出这个十部土的劫座，成为法界的真诚妙色。这个就是动静义上了形不生的境界。明不明白？对字这里比较好一点，是吧？ OK， 那这个就是破了色音了，破解了动结和静结了，那就破了。那前次记得嘛，一条丝巾结了六个结，是吧？动结、静结、根结、各结、空结、灭结，六个结。咁而家咧就解咗动静两个结啦，嗰条丝巾咧得四个结啦，留翻四个结。咁而家进一步啦，进一步意是渐增，问所问尽，外边嘅动静意上了形不生啫，内边仲有一个问性存在嘛，系咪？外边咧就系所问嘅境界，内边咧就能问嘅性啊嘛，唔系。所问是已经没了，能问还有。但是我们再进步深入，在三摩地里面渐增，渐渐进入这个禅定深一层，那么连这个能问的根所问的层都没了。这样到这个时候，这一科是讲破这个受音就超这个见作。现在是讲破五音，解六结，这部经最深的地方了。受是以领纳为意思，见闻各知种种的六根呢，六根我们由什么去接受外面的境界呢？就是由这个见闻各知去接受。譬如我睇到咁，睇到我咧風起嘅，咁我咪領受呢個風起嘅心咯。如果我哋睇到唔中意嘅，咪有呢個憎惡嘅心咯。心裏邊有喜嘅感受，有惡嘅感受，呢、這個叫做受音嚇，係、納接受外邊嘅境界叫做受音啊。因为这个受音呢，接受这个外面的境界呢，就有这个见解存在。有这个见解存在呢，你的见解不同我见解，我见解不同你见解，见解大家互相冲突，所以就叫做俗，有这个见俗。受音又通这十法界，凡夫呢是以这个根呢为能闻，以这个尘为所闻，依这个能闻的根而起我见执着，就成为见作。观音菩萨修行修到这个位次呢，他明白了见闻而云艺，三界而空花，所见的东西，所闻的东西，都是而云而化，这个幻术这样啊。艺呢就等于眼的毛病，眼有毛病看到空中有花，因此呢是有毛病见了空中有花就有执着，就是众生。如果明白这些都是假的，是眼的毛病看到，不是真实有的。三界里面所有的东西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所有的众生，所有一切有为法，都是等于空中的花。眼有毛病嘛，看到空中的花，实际你的眼没有毛病，看不到的。就是说这些花都是假的。菩萨明白这种境界呢，所以就可以达到呢闻所闻尽，能闻的根，所闻的尘都取消了，因此呢就能够破这个凡夫的受音，超这个同居土的建筑，它的位呢仍然是在共行位。乾教三乘呢 就以这个孟以慧以为能孟慧以、哦、我们知道我们众生的眼是肉眼，天上的眼是天眼，而圣圣人是慧眼、啊、菩萨是什么法眼，法是法眼，五眼亦有五只耳仔、哦，亦有这个孟，亦有这个嗱，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呢、这个慧耳，咁当然亦有肉耳啦，亦有天耳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慧耳，慧耳当然亦有法耳啦，亦有法耳啦，啊，咁啊，二三乘嘅圣人咧，以慧耳为能闻，真谛理嘅空，真谛嘅空理系所闻，所以佢就无我见咯。二乘圣人仲系执呢个无我啊，咁菩萨。这个观音菩萨修行到二事渐增、啊、这个定力增加了，那就明白了这个孟性就是藏性，这个藏性本觉理体呢就是真的孟性，是清净本现的，因此呢就能够破虔性的虔教三乘的受音，超过方便土的建筑，位在八相，是讲现教的八相。别教菩萨又怎样呢？别教菩萨以这个道位为能闻，而边为所闻，所以呢成为无我见。观音菩萨呢以二幻金刚三昧，因为他现在收紧这个定嘛，入心摩提就是首令二望大定，首令二望大定就是叫做二幻三金刚三昧，因为入这个定呢，所以他就有智慧明白了空有二边都是假的，不但空有二边都假，中道都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法性虽然是具足空假中三谛理，但是无形无相，这些是假名称来的，给一个名称给他，根本就没可能拿出眼，这个就是空态，这个就是俗态，这个是真态，没可能拿得出的，是假的、哦、所以无可取舍，既然没有实质，你不需要、啊、你拿啦或者不要啦，没这些，因此呢就破这个别教菩萨的受音，能够超出十部土的建筑，为在研究初字见性了，见了真义自性了。那性上这个共行的力呢，就是由这个义事渐增问所问尽嘛，这种共行的力呢，心心寂静，念念空明，定力的功夫渐渐增性，共行渐渐深之后呢，所以就可以进一步得到能闻的根，所闻的尘都尽了。闻是能闻的根，所闻就是所动静意相的尘。前边话动静意相了然不生，下这个动静意相虽然是不生，仍旧有一个能闻之根。边个知道动静意相了然不生？是我，我知道就有这个根存在。但是而家咧，不但所闻嘅动静意相嘅尘冇咗，连能闻嘅根都冇埋，呢个系进入无我嘅境界啦。进入无我境界咧，内就遗失咗呢个能闻嘅根，冇呢个我执啦。外咧就为呢个外所现嘅动静嘅尘能所驱逐啊，就可以破呢个受音，超呢个见作。就解这个根结了，六结之中解了三个结、哦、修行修到这里解了三个结、啊、根结、啊、这个耳的闻根解了之后呢，其他见闻各知，见能见所见，能受所受，能上所上，能觉所觉，能知所知，这个是眼、啊、鼻啊，这个上是事，觉呢是生，知是意，六根都解脱了， 六根都尽啦，即是说一根既粉现，六根成解脱，亦即是前文所讲咧，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成阿罗汉啦。即是说六劫之中咧，解咗三个劫咧，成阿罗汉啦。哦，呢个是破乜嘢啊？破呢个受音。而家进一步咧，讲破呢个上音啦。众梦不自各所各空，众梦即是说尽了能梦和所梦，如果尽了能梦所梦，如果停留在这里，或者有所执着，我是能证，你是所证，即是等于什么？等于声梦人，我入了阿罗汉境界了。入了阿罗汉的境界怎样？就至于这个涅槃咯，不再尽彩了，这个叫做尽梦而至了。但现在菩萨呢，一路向前进，尽梦不至，这样进一步呢，就可以破什么？破这个上音，超这个烦恼族。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烦恼由哪里来？现前由我们妄想而来。嗱，如果你翻去咧食完嘢冲完凉，静静地念下法，冇烦恼嘅。如果你坐低谂下嘢咧，越谂就越烦恼嘅。尤其是谂到啊，今日去到边度俾人闹过啊？今日边个咧欠咗我几多钱唔还啊？咁啊烦恼嚟咯。所以现前有烦恼就有想嚟嘅。如果你不想呢，没烦恼。想是以什么为义呢？他想的意思就是分别觉察。有些人觉得我很聪明啊，分别咯。觉察即是警觉，提高警觉。察就是了解，了解外面的环境。有些人以为这样就聪明，实际就相聪明反为聪明误。所以苏东坡说，邓燕生而愚且老啊，无灾无难过一生。我愿意人哋生仔系希望聪明，我唔希望佢聪明，我希望佢蠢蠢地吓。咁咧就无灾无难啦，因为太聪明咧，惹是惹非就有灾难啦。佢想生个仔咧，又蠢又笨。咁就唔会惹祸，就无灾无难过一生。众生呢，好多人呢就呢、这个人呢好聪明啊，諗嘢諗得好快啊。呢、这个不知係福抑或係祸。好多做坏事嘅人啊，就係识諗嘢咋嘛。係咪唔识諗嘢，諗唔通，唔会做出坏事出嚟嘅。所谓拆功戒壮言才，是吧？古人画得挺好啊。拆功都是有戒貌，戒貌就是想出来的想。众生就被这个想音害了，就成烦恼族。这个想音亦通于十法界。凡夫以妄想色心为能觉，根和尘为所觉，所以成为这个见思烦恼族。观音菩萨明白了这个六根是幻有的，是好像眼的眼病一样。六尘呢就等于空花，有这个六根的眼呢，然后看到空花的尘、因此就所以就成这个凡夫的上音咯。菩萨明白这些都是幻的，不是真的，因此呢就超出三界的烦恼族，享共行为。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是叫做共行为呢？海老法师说， 根据以下五十重音摩之中所讲啊，行音已经破咗，响色音里边受功用功咧，应届会堕落天魔外道，应届系受生事，所以就知道呢一个时间咧，系响呢个惯行位，未入相似位。如果入咗相似位咧，就唔会再堕落啦。咁啊，虔教三乘咧，就以呢个空位为难觉。空理为所觉，所以就有尘沙烦恼作咯，仲有法执嘛。哦，我系能证咗呢个空吓，咁啊，我空理吓、啊、以呢个我就系能知觉嘅空，能证嘅空理，空理系为我所证，有能有所，所以仲系有尘沙烦恼。菩萨咧，观音菩萨咧，明白咗性觉。圣见觉明，觉精明见，圣见本性的见呢，眼的见呢，就是本觉妙明。本觉妙明呢，本来是很精、很妙的、很明的。这个只是等于性空真色，性空真色。性空增火，性空增风，即系七谛都系二内众性咁解吓。咁、啊、菩萨明白咗呢一个见性都系众性啊，所以就破三乘嘅上音，超过方便土嘅烦恼作。咁啊，呢一个位置咧就进入研究九信啦。破了方便土的劫作，就超过方便土，是吧？别教菩萨呢，就以这个道位为能觉，二边为所觉，或者以中道位为能觉，以中道理为所觉，明白这个二边就是中道，所以就成为有烦恼，无明的烦恼。而家观音菩萨呢，是深知这个深入这个法性，了解这个空有二边就是中道，不需要离开二边然后入中道，那只是萌法为心，所以就破这个别教菩萨的上音，超出这个十部土的烦恼座，成为法界的菩提。这个位置就进入研究初字的境界，即是见到了，见到这个真义性了。研究菩萨呢，是以本妙啊明，不生不灭，以这个本觉理体，本来是妙的，本来是明的，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他明白了这种道理呢，就合于这个二类状性。二类众性咧冇嘢嘅，唯一就系妙，就系觉，就系明。因为又妙又觉又明，所以能够现照法界咯。现照法界咧，就明白呢个烦恼就系菩提，生死就系涅槃，破无可破。烦恼就系菩提嘛，破乜嘢啫？啊，生死就系涅槃，证乜嘢啫？破无可破，证无可证，因此就超出。咩啊？超出乜嘢？超出九法界，九法界众生就得到乜嘢咧？言破言超，证到法道嘅境界。哦，咁呢一个又进一步咯、哦。嗱，前边咧就问所问众咧，就解呢个根结啦，证呢个我空啦。但是仍够执着我能够整个空理啊，还有一个能觉的觉字在这里。这个就是法执。阿罗汉有法执，你知道啦，就是因为他见到有空理可证，就是法执。这个法执未空。但现在呢，众问不智呢，就超出这个阿罗汉境界啦。即是不智于空。不止於空咧，就繼續回小向大進修咯。進修咧，觀行就深入啦。深入不但啊，所覺嘅根塵空， 能空这个更层的觉字亦空，即是觉所觉空，就解这个觉字了、这个觉字呢就是前面这个六根生起次第之中呢是法妄不识这个境界。现在既然觉所觉空呢妄念顿息呢就破这个上因，解这个觉结，超这个烦恼作。即是前文所讲空性圆明成法解脱。前文讲呢是我破我执的时候此根初解先得人空，进一步呢就空性圆明成法解脱，再进一步呢法解脱结义开空不生。这个就是圆通的过程，现在是进入这个空性圆明成法解脱，超过这个什么声闻人的境界。前面呢闻所闻尽呢就是声闻人的境界，现在呢尽闻不至呢就是超出这个阿罗汉的境界。各所各空，即是能闻的能不等所闻的层空，能闻的根都空，连这个能闻根的闻这个各字都空，叫做各所各空。